由最初要俾钱听收音机， 我个女唔会嫁你嘅小二伯， 到方便携带嘅原子粒收音机， 呢个波咧，哇，好彩啦，洪几文啊，机， 再到上网听节目重温，到而家你听节目已经唔需要一部收音机，因为你有手机。一齐回顾广播点滴，香港广播人和事，主持黄桂林。 開始香港廣播人和事呢個節目啦，上星期呢各位嘉賓呢，我哋今個禮拜呢繼續呢係邀請佢光臨我哋嘅直播室，就係、是、李在堂先生。 你好啊，桂林。 唐哥你好啊。咁我諗我哋唔好，因為時間好緊張啊，如果再講多啲咩，直不甩就入題啦，好唔 好 啊？喺呢個廣播嘅生涯裏面呢，邊類嘅節目對你嚟講你嘅印象係最深刻呢？因為好多節目你都主持過，咩崗位你都做過㗎。 最深刻就是即系自己要落手落脚、嗯，要练习，要表演，然之后要播出，即系好似龙场剧团啊，或者系真系唱歌啊呢类嘢咧，其实系通过好长嘅时间练习。 嗯， 虽然而家都有人喺空气中听到我哋做，即系我会做两个钟头唱歌嘅节目，好似欧瑞强嗰种、嗯、即系金曲咁样。咁但系其实嗰个唔系话而家我有兴趣去做，或者系我中意唱歌，实际上系喺我哋嘅工作过程里面咧，你系需要去学习。 系， 如果唔系咧，就即系有人讲啊，你想出下风头，中意唱下歌咧，表演下咧，咁其实唔系嗰样嘢嚟嘅。我哋全部都喺个从嗰个制作嗰度出发嘅。 系。咁睇你啱提过农场剧团啊嘛，咁其实呢个剧团咧，佢嘅出现啦。同埋佢扮演咗係個咩角色咧？呢個香港廣播 好重要嘅，佢其實係一個即係、就是、香港政府同市民嘅一個橋梁。即、就、係、是、以前中意睇大戲啊嘛，但係戲班咧一路去到七十年代咧，其實都唔係好好做嘅，因為你人又多，做一場戲唔係咁多錢。咁、如果即係喺香港電台嚟講咧，覺得呢啲咁樣嘅文化活動咧，係可以即係幫手同啲市民咧係建立一種較為親切嘅橋梁。咁、所以我嗰陣時我哋唔止農場劇團，我哋做呢個譬如小搖彩， 彩 就係一張小嘅彩券， 即係好似馬鞭， 係啊，咪喺大會堂嗰度搞珠嘅，咁、就搞咗 number， 你中咗咧就可以，所以馬鞭啊嘛，而家有啲人講旁白講馬票嘅，佢唔知道我哋叫馬鞭，咁就喺街嗰度有個圓圈，有啲夾喺度，夾住一張一張咁嘅，揾個細路仔同志手你掹一張咁啊，咁啊去買張翻嚟對咁樣嘅，咁啊馬鞭。或者係呢啲叫小搖彩，咁嗰陣時多數咧就喺大會堂啱起好之後咧，就即係逢一個月開兩次，咁就喺大會堂搞珠，咁就我哋啲藝人咧就去嗰度表演。 哦，即係搞珠嘅時間，同時係一個特別嘅節目嘅。 係啦，咁就即係做一啲助興嘅表演， 然後就會宣布得獎號碼。 係啦，咁公益金咁要行百萬行嗰陣時，行曬翻嚟終點又做啲表演，行完之後仲要表演。咁夜晚咧就去各大球場嗰度表演，咁多表演啊，咁我哋有。即係唱歌嘅，有綜合性嘅，有粵劇傳統性嘅呢啲咁樣。 咁呢個會唔會算係香港廣播或者叫香港電台嘅一啲叫戶外演出呢？ 算啦，係啊，即係你當時你係發覺淨係收音機咧已經去到一個好飽和，即係當時仲有啲小型工業啊，好多聽眾都係喺工廠度做嘢嗰啲人咧，都好鍾意聽。咁好多聽眾，咁你點樣再發展到深層啲呢？咁係啊，原來要搞多啲活動， 即係話衝出直播 室。即係以前咧、播音咧就唔見樣嘅， 係啊，應該傳統係咁諗啊嘛。 但係到嗰陣時咧就見埋樣啦，因為偶像化啦變咗。 哦，即係呢個係咩年代到咧？八零 七十 七十尾。 七十年代啦， 中嗰個位嗬， 即係電視嚟啦嘛， 要見埋個 人哋電視嗰啲有樣有聲都做到，哇！即係個個出嚟明星咁，我哋嗰啲備受歡迎咗幾十年 嘅 喎，我哋啲 嗰陣時叫節目主持、DJ 啊，或者係藝員啊，都係好受歡迎噶嘛，係。 咁呢啲嘅户外演出咧，会唔会有时系即系加大咗？正如睇你讲啦，个知名度啦，同埋个目的就系想接触下啲群众。 冇错，系系嘛，系 咁呢个嘅转变会唔会亦都变成为后来嘅节目嘅种形式嘅不一样咧？ 会。咁所以后来我哋都做好多嘅 OB， 即系爱勤嘅转播，即系爬龙船啦，长洲飘色啊，好难讲啊，你真系未试过真系。 咁呢个又系一个新话题喎、啊。你讲起爬龙船啊，或者有啲即系体育活动嗰啲咧，我哋好似有啲专业嘅同事咧系广播啦， 我啦， 你又系专业嘅同事讲系咯， 何老监啦，仲有几个嘅。 我真系想请教你啦，嗱，你望住嗰啲龙舟咧， 哇，你真系。 地咁你点能够去演绎到、這個、 大龙比赛噶？哇！呢、這个咩联谊堂乜嘢堂嘅？ 即首先要报晒名先啦吓。 咁、然之后第几线系咩龙？咁然之后你仲要你试过咧去到咧爬完啦、啊，人哋 爬完、啊， 已经去到终点。你讲啊，你要讲翻嗰场赛事出嚟，你先至大。 喂，人哋都过晒秒噶咯。 嗱、咁你都要，咁你人哋 因为个时间差嘅问题， 时间差嘅问题啊 嘛。即你都唔系有心。 我哋博好晒线话得啦，翻到台啦。 好，第一场嚟啦。咁 喂，人哋东灿跑到去终点，我哋讲翻头先嗰场。 即系你就你所记忆就开始复述翻。 就讲翻嗰场咯。 不过呢个好彩就系电台嘅长处啦。 长处， 即系你可以复述翻。 系啊，吓咁又唔系呃你，不过系即系将佢重复翻一次讲俾你听。 其实呢一种叫做讲述赛事嘅广播人咧，专业啊吓，系咪真系已经系冇办法有后继嘅咧？ 都唔系嘅，系训练嘅啫。即系阿贤仔讲呢个赛程跑马咧，而家贤哥 咩贤哥，除咗贤爷噶嘛， 系啦，咪 有一日都有一个另外一个细路嚟接棒噶。 咁唔系你都要咁上下，你就要带，即系所以我哋有机会参与咧，就系、是。当年都系啲长辈有呢个意识，系哇何老监继续咁样嗌落去，嗌唔到几多场噶。如果日日都有波踢嗰阵时，咁点啊？ 系 嘛，日日都有马跑嗰阵时，又去讲咁样，咁你好辛苦噶嘛？咁你点样训练咧？特别系呢啲有速度嘅嘢咧，你靠眼嚟睇嚟讲咧，其实即系你就冇经过个脑啊！即系平时我哋而家咁讲嘢咧，系讲一句说话嘅时候，系经过个脑，然之后。变咗字出嚟讲噶嘛，但系嗰啲你现场发生嗰啲咧，哇左脚交右脚，然之后一个插花转，哇 插花两个字都要谂到先得噶， 你要反应到先得嘅，你反应唔到你根本系讲唔到嘅。 所以有啲人话咧，你做电台啲主持咧转数咁快嘅， 你冇办法噶，即系第一次嘅烟花汇演，我哋去讲嗰时净系得。哇！ 烟花汇演系喺电台直播嘅话，就真系极无聊嘅成件事。 系啊，咁啊呢一个项目咧叫做花团锦簇耀香江咁啊嗱，咁啊有咩？ 听到中乐声， 十万头嘅烟花上去咧，就会变成咩形咩形？你讲冇用噶嘛，即系。你起碼要有嗰個現場嘅氣氛，即係你要聽到啲煙花砰砰聲先得噶嘛。 哇！真係呢、這個 好難噶，即係你仲要人哋有興趣，我不如出去睇，我聽你喺度講，我又睇唔到， 所以嗰、那個氣氛。語氣詞彙嘅運用，成個、即係畫面化， 好緊要 嘅。呢個就係廣播嗰個特色。係 啊， 係 啊。 不過有啲人話咧，即係雖然廣播咧就係有佢特色嘅地方，不過而家你知世界一路在變啦。咁啊，唐哥，我諗你嘅經歷會更加直接噶啦。有好多節目咧係要與時並進嘅，但係有啲都係淘汰咗噶。 但係你點樣變？點樣淘汰咧？即係其實我有一個原則就係聲音同埋畫面。畫面最好嘅咧，就當然係你嗰啲度得好好嘅動作啊！即係香港喺電影入面咧，就係動作係最擅長嘅，所以我哋香港電影可以有一席位。咁呢個就係畫面，聲音入面最好聽嘅就係音樂。即係你如果聲音同畫面呢兩樣嘢都存在嘅話咧，我就唔相信話會變咗一個沒落嘅行業，係咪？咁所以即係變咗對於我哋做節目主持人嘅要求咧更加高啦。你講嘅嘢好唔好聽？你嘅聲音好唔好聽？係咪可以去到娛樂人或者係令人哋有一種 感受就係、是、啊，我聽你，我唔知你講乜都好啦，我聽住呢把聲，我瞓得著。 嗯，即係佢可以好、啊、英文嘅，好 relax， 係啦嚇， 即係好放鬆。 因為我哋通常廣播都係一種背景音樂嚟嘅。 嗯、 即是一个背景嚟嘅，人哋开咗个收音机喺个厅嗰度，冇人成家人围住个收音机坐喺度望住个收音机听嘅，即系你唔好想象有咁嘅场景，而系好多都系开咗个收音机喺度做嘢啊，或者喺度煮饭啊、抹地啊、执拾下屋企啊，咁开咗收音机听咁样听，咁你俾咩人听咧、 嗯？ 或者你啲嘢系咪一堆嘢咁样就咁讲就得咧？唔系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到而家嚟讲，新媒体再发展到都系声音同埋画面。 李在堂、黄桂林，香港广播人和事。 咁而我哋喺呢個廣播圈裏面呢、 嗯、 我哋仲要靠聲音呢係製造埋個畫面出嚟。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幻想嘅空間就更加大。所以我成日都話廣播劇係一個最好嘅工具。 嗯。咁但係而家真係一路越嚟越少呢個位置，你係咪應該值得去再推廣返呢，或者係 應該我覺得應該推廣嘅。 嗯。 即係同埋呢一個媒體係容易駕馭到，即係你嗰個製作唔使，即係你話哇好靚啊！呢度成個皇宮金碧輝煌，你唔使真係 要搭個金碧輝煌景啊！ 話千軍萬馬，你唔使張藝謀咁，真係要千軍萬馬，咪點拍啊？ 因為 得三九兩丁七，成日喺個機前面走嚟走去，好似以前啲黑白片咁樣跑圈啊！ 我記得咧，以前我睇即係啲前輩做廣播劇咧，佢打麻雀咧，佢唔係成副麻雀， 唔係㗎，有十隻就得㗎， 係啦，得嗰十隻八隻，佢 咧呱啦 咁樣， 係 啊，即係慳翻好多。 所以寫劇本就係你寫唔寫到嗰啲對白同埋嗰個空間出嚟，咁、嗯、所以做嗰啲聲音效果咧而家都冇乜人可以咁樣現場去配呢啲效果。我哋嗰陣時一版只可以有三幾十個效果都照做、 嗯、 即係由街外面行入嚟，開門開門入嚟，閂門行埋去坐低喺 sofa 度，除咗件衫，攞樽酒出嚟，開咗樽酒斟杯酒，自己飲一啖先至啊咁樣。 你頭先講嗰度咧，如果真係要做音響效果，我已經做一大堆㗎嗬。 咁你做嗰個人都要有嗰個想像，咪揭格開咗一入去，砰閂埋度，個人都未入。即系你要，即系要想象哦，嗰人系要开咗道门，行咗两步入去，然之后砰闩埋道门。 即系啲 timing 问题。 即系个 timing 问题咧，成日俾人，我哋俾人闹得多咧，就会知道，喂，你夹死咗自己啦！个主角人哋开门入去，你就砰、嗯。 所以就算你识做嗰个效果嘅声效， 系 都会有个时间， 你有个想象，有个配合。即系譬如如果做古装，你又全部啲架撑又唔同晒嘅。 嗯，所以而家啲年青人听电台节目咧，嗰啲音响效果都觉得即系掉以轻心地唔去谂咧。 系啊，佢冇想象到原来有个人喺度做紧呢啲咁多嘅嘢啊，咁啊。 收音机吸引地方嗱，音响效果啦，音乐肯定讲又系重要。 音乐系好重要。 咁我就又知道，即系香港电台咧，其实有啲音乐嘅盛会咧，其实你当时都系做咗一个，譬如大会总监系边咧？系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 好多好多， 即系呢类大型嘅音乐节目，点解你又会參與咗成為咗一個即係行政主導嘅崗位咧？ 其實我最初咧就做技術總監多嘅， 係 即係我都話俾你聽，我之前成套樂器都係咁搬上台，幫人哋 set 好曬啲嘢，然之後等我哋啲工程人員咧嚟裝咪啊，咁變咗喺嗰度研究係深啲嘅，即係到底係應該點樣擺啊？呢個樂器啊，應該點樣？咁我哋又好有心去研究，由一個五個人嘅樂隊，去到一個六七十人嘅交響樂團，到底應該係點樣？因為以前啲我哋嘅機器係落後啊，冇而家香港電台咁好設備噶嘛， 與時並進啊！係 咯， 我哋係 嗰陣時真係嗰啲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剩翻嗰啲牛咁大嘅我哋叫混音台咧，得六條， 叫六個 track 嗰啲係嘛？ 嗰啲 Sure 仔咧，我哋。人哋哇，嗰啲幾十條嗰啲擺喺度，我哋得嗰六條一個盒仔咁，唔理啦，我哋棟高佢十個，我咪有六十咯。 係喎，都係個。 你諗下，即係 戰鬥力就提升， 就係嗰、那個即係叫土法煉鋼嘅。 好啊，你攞个四十嚟，我冧一栋喺度。我哋都系咁样吉下吉下，即系插嗰啲线， 咁 插嚟做啦。 你喺个颁奖礼嘅呢个节目后边，你系一个技术上面嘅， 系喺技术上做得多。咁然之后喺个选举上面，其实我哋当时都尽量避免，即系我哋想公平， 嗯、 即系唔想主导咗件事咧，就系、是、即系最好系即系听众嘅反应啦。咁所以即系我哋有啲一二三四嘅，即系第一。即係嗰、那個所謂播放率咧，係後期到八十年代尾先至講個播放率嗰樣嘢做標準。 嗯、 其實之前我哋 用咩咧？咁 之前我哋唔用，我哋就用商會，即係嗰個唱片銷量做一個基準， 嗯、 然之後咧點唱嗰個頻率做一個基準，嗯、然之後咧再加就係、是其他聽眾到最後出嚟，譬如有五十首，咁你投票，咁、 嗯、 樣嚟做一個基準，咁即係希望盡量做到佢比較平衡，冇咁多所謂黑手後面影響。點樣影響啫？第一屆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顧家輝有成四五隻啊！ 嗯，即係佢啲 咁，但係你冇辦法嘅。當時你點樣黑手黑到人哋有四五隻電視主題曲做啫？系嘛，大班人做，咁佢有电视主题曲，佢就系入屋，佢就系着数过你噶啦。 喂，嗰个年代咧，我哋讲紧十大中文金曲呢啲嘅颁奖咧，系咪啲唱片公司啊，甚至乎歌星们咧，都系互相有一个叫做竞争，即系希望能够攞 奖。有 嘅， 有嘅。 咁你作为电台 嘅 负责，咁点处理？ 有一个奖嘅时候咧，即系佢觉得系佢嗰一年嘅成绩嚟噶嘛。 嗯。 咁、那個成績表，如果今年我都出咗兩張碟，但係我一個成績都冇啊，連一嚿膠都攞唔到，咁即係覺得對自己又冇交代啦。唱片公司亦都好大嘅困難啦。咁但係嗰陣時嘅唔同處咧，就係嗰陣時唱片賣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流行嘅，可以一指風行，可以一隻碟可以賣幾十萬， 即係個銷量已經講曬啦 嚇。即係而家講緊幾千，嗰陣時講幾十萬， 嗯， 即係一年嘅總收入可以去到二十幾億嘅。 哇！ 你而家幾億都好難， 成個市場收縮 嚇，收縮到咁緊要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唔同嘅比喻咯。咁所以喺當年的確係有一種競爭嘅。 啊、 即系好莫名嘅，即系呢啲竞争系好自然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唔好，你自己唔去偏某一边咧，佢出嚟佢自己要心服口服咯。 嗯，呢、這个可以讲话都系喺呢个广播上边咧，对于香港音乐发展嘅其实有一个好深嘅影响咗呢个位置。 好深，好深，好深。 咁其中一个就叫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喎，吓 呢、這个就 是、這个搞个 就 系 回归之后咧，我哋觉得我哋嘅音乐，因为其实我哋都受住内地个好大个市场咧，因为我哋广东歌有一段时间咧系喺个龙头位置。 嗯、 即系去到北方，你去到东三省都好啦。卖嘢嗰个细路仔咧，喺度唱紧张学友啊，唱广东话。 即系咩上海滩？我听 啊，话上海滩啊，上海滩或者系张学友嗰啲阿摩阿摩嗰啲，佢识唱喎。咁即系话你广东话叻啦。但系到某一段时间，你突然间听到，咦？呢、這个歌唔识嘅，叫《大约在冬季》啊，或者系对你爱不完，呢个香港歌星嚟嘅，郭富城或者台湾红咗。 嗯， 咁你就會諗，咦？唔係淨係一個自我嗰個市場，其實有好多人係互相影響緊嘅，同埋啲人員嗰個流動大啊嘛，即係大家又去下台灣玩啊，又去下內地啊，咁你聽下聽下咧，個文化有個差異變咗。我去深圳嗰陣時聽呢個歌，唔知幾好聽，你哋都唔識聽。咁我係做媒介，即係就唔甘於咁樣，係我哋都唔知道個事實。然之後你話你嗰隻係第一，即係咁係，即係你要做咧，咁所以就我就諗到啊，我哋同北京、上海、廣東、馬來西亞、新加坡大家聯合做一個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 呢、這個榜其實你係創辦人嚟㗎，係 係。 咁當時你創辦呢樣嘢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除咗使命感之外啦， 亦都好困难。 有阻力咧就 系、是、有好多困难，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嘅色彩同埋地方嘅文化，即系呢啲同行当然梗系坚持自己嘅利益。唔系我做咩同你香港合作？全部你香港歌赢晒嘅颁奖我啊！即系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新加坡，林俊杰而家红啦，但系当年。 佢就係得唯一一個歌手啫，未紅嘅，啱啱唱咗兩隻歌出嚟， 初入咁樣。 咁即係佢推介我哋啊，係得呢個最好噶啦，睇下評判啊，睇下有冇啲機會。咁即係我話人哋真係得一個， 嗯， 即係澳門又係咁啊，有一個。咁你俾唔俾人咧？ 呢個問題問得好喎、啊，你俾唔俾人咧？ 咁你大家一齊玩，大家一齊玩，咁然之後玩咗兩三年都只係 得你 你啲你贏嘅，咁人哋點會同你再參加比賽？咁即係你要叫相得益彰，即、就、係、是、我話做呢啲音樂又好娛樂事喎，就係、是、錦上添花。順水推舟，即係將啲嘢堆起上嚟咧，令到大家覺得哇，好華麗啊，好靚啊，好睇啊，好開心啊，咁啊嘛， 高興嘅感覺。 咁嗰種高興感覺，如果你做一個所謂全球位，你係咪全球啊？你有冇講大咗啊？咁啊嘛，係嘛？咁我係全球咧，你係全球，你要做到全球，就係、是、你喺邊度，你喺美國又好，你喺歐洲嘅唐人街又好，你聽到呢個榜都認同、啊佢哋呢十首歌係。好嘢嘅， 咁呢個真係對於整個音樂嘅發展有好大影響。 即係你唔可以自我封閉到啊！我係要廣東歌先入得，咁啊唔得。 咁啊，香港嘅廣播咧，隨著頭先講話，即係音樂啦等等各方面嘅轉變咧，其實後來嗰個節目性質都改咗嘅。不如我哋一陣轉頭翻嚟睇下，唔同性質嘅節目內容，我哋又點樣去 了解一下？ 由最初要俾钱听收音机， 我个女唔会嫁你嘅衰吧？ 到方便携带嘅原子粒收音机， 呢个歌咧，哇，好彩啦，洪绮文啊，居然！ 再到上网听节目重温，到而家你听节目已经唔需要一部收音机，因为你有手机。一齐回顾广播点滴，香港广播人和事，主持黄桂林。 繼續同阿李在堂咧傾下偈先。嗱，頭先講好興奮咩龍翔劇團咧，咁啊引入咗， 我做過啊嘛， 係咯，引入咗話啲户外演出咧， 係啊，好多户外演出。 香港電台嗰啲咩户外演出？ 青春交響曲之夜咯， 哇、 啊！就專門揾啲流行嘅歌手啊、樂隊啊咁樣係去表演嘅。 相信好多聽眾咧，如果係有聽過或者咁上下年知咧，都會記得噶啦。 係啊，我哋而家見到嗰啲阿 Pal 啊、阿炮哥啊、Blue Jeans 啊。小飛俠啊，佢全部都係青春間曲嗰啲度好勁嗰啲出嚟嘅， 發掘出嚟， 即係嚇嗰啲 Ram Band 啊、China 嗰啲好多。 有邊次嘅 OB Show 印象特別深刻？ 有好多次都好深刻，不過最深刻咧就係八十年代喺九龍公園， 嗯， 我哋請咗一個不見經傳嘅台灣女歌手叫做沈雁 ，OK， 踏浪而來， 係 哇，真係同阿 B。 嗯，中山道 吓，谂住嗰晚咧就喺九龙公园够大啦嘛，系咪啊？ 够大嘅意思即系多多人都 可以多啲人都唔惊啦，咁啊 多啲人都唔惊。 搭咗个台喺度就宣传晒啦，梗系下昼四五点去到塞满晒人啊！ 哇，即系 满晒人， 嗯， 点算咧？咁有一啲人就建议，有一啲喺度工作人员就话，不如闩咗道门啦，唔好即系唔好再俾人涌入嚟，入边唔掂啊咁。即係唯一嘅辦法都係咁啦，即係等唔好咁多人入嚟。嗰陣時未試過嗰啲咩人流管制啊，咩冇嗰啲意識嘅，即係總之你企得幾多咪企幾多。咁大個 去公園嘅目的都係等大家 真係企滿。開場咧一響音樂咧，唔得啲人傲集啦。 哦，有起哄嘅感覺。 傲集唔入得去咧，就跑落去尖沙咀嗰度咧，就燒垃圾桶啊！我哋嗰啲。嗰啲 AM 車咧有十幾架停咗喺出邊噶嘛， 嗯、 第二日翻嚟咧啲車頂全部好似個鑊咁啊，啲人企喺個車頂嗰度跳啊，入唔到嚟。 哇！咁即係大家即係群情洶湧喎嚇，冇得睇。 群情洶湧，出曬報紙頭版。 即係你估 我哋搞到哇， 差啲變咗暴動噶喎。 係啊，好即係好敏感咯，即係大家即係其實唔係一種暴亂嚟嘅，不過係大家即係好。 热情， 好热情，我想睇，我就系想听嗰只歌啫，咁都唔得。 咁你人太多嘛，得唔得？呢个你系估唔到的，你都睇到香港电台 系去到 嗰个户外节目嘅吸引。 吓、啊，即系你就见到咁强啦。咁仲有一次，我哋喺遮打公园啊， 嗯， 系表演完之后咧，成个公园所有嘅树都冇晒。 哇！我孭呢啲镬咧，真系孭得多。 佢点样可以冇晒咧？ 啲人爬上去咯， 锯都锯唔切， 爬上去咯， 即系 拉住吓，拉住嚟睇咯。哦、你企得上，我都企啦。咁啊，企三个人就断啦。 千秋咁样企就 系啊， 即系睇到唔系香港嘅即系。 所以呢个都训练咗我哋咧，对观众要有一种敏感度，同埋知道个人潮嗰个控制咧，应该系点？即系莫讲话我哋后面，我哋再去内地跑好多唔同嘅场地做呢啲咁啊。 系， 咁都系即系要注意嗰个公众安全咧，系好紧要。 呢个真系重 要啊！即系同当地嗰啲譬如啲警察啊嗰啲嚟合作咧，即系要知道佢哋要点样控制人群。 嗯、 你嗰单嘢点解你无啦啦喺度搞单咁嘅引导，咁多人嚟 为？本来唱歌系开心事， 啊、我哋成日要去开会噶、嗯。喂，咁你搞唔掂喎？咁样你系搵个大啲嘅场，一系唔俾你喺度做啦。 睇你讲开话国内嘅合作咧。都系有呢一类嘅演出嘅合作。 有。 咁香港电台系几时开始同国内开始有交流嘅咧？或者叫一齐合作？ 八十年代初啦，阿梁继章仲喺永恒唱片公司度做紧经理。 O K， 我好记得嗰单就系同阿欧瑞强啊嗰啲去杭州，杭州台咧就请我哋去参加佢哋一个活动。 系 咁希望有啲香港嘅元素咁我哋就。啊，梁繼章永恆啊嘛，咁有紅歌星啦，咁有葉振棠啊嗰啲咁樣，咁啊歐瑞強啊，都算啊，而家都頂得住一陣啦， 或者都係 咁嗰陣時就應該幾好噶，係嘛？啊 ，Johnny Yip 咧拎住把劍啊去唱《大內群英》啊，咁幾好睇啊！歐瑞強拎住個吉他，即係好唔同國內嗰種演出方法。 嗯，咁同國內個合作咧，會唔會係有啲咩？敏感啊，或者你知香港电台啦、啊、咁样， 其实就你即系好坦白讲，其实系大家直讲，你有咩困难，或者系你点样，即系有啲人会咁啊，睇完咦，叶振棠、欧瑞强好、啊，第二朝我叫咗我同阿梁继章去食早餐，点解咁好有早餐？做完啦就嘛，坐低。喂，小朋友，你琴晚做得好啊！我今晚都订咗个场啦，今晚做咗场得。 哦、即系国内嘅合作就会有时呢啲意想不到嘅 意想不到嘅位，嗰阵时系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即系譬如有啲费用一定要俾嘅，咁、即系唔系话而家咁样唱几只歌都成百万咁啦，咁可能即系有啲来回交通费啊咩咁要，因为要人民币转港纸咧，又佢哋又有一个。規限喺度，又要外匯券轉港紙啊咩？咁去到尾咧，咁可能係即係一萬幾千蚊咁樣。係，我哋都係冇辦法喎。咁我哋帶住，我唔係個歌星嘅老闆嚟噶嘛。你同我講咧，即係我好尷尬，即係我係代表個台帶個歌星去表演啫。咁嗰啲係應該俾人哋，我台又冇錢去俾人呢啲所謂少少居馬費噶嘛。我哋有个方案就係嗱，呢度有两个花樽，你攞返去肯定唔止嗰几万嘅。 唔係话咁即係好似嗰啲以物易物。 即係我哋好难搞啊，即係要换返你港币俾你。即係遇到好多呢啲好奇怪。 但啲技术上嘅你都要好有创意咁諗办法解决咗佢㗎啦。 係 啊。 会唔会嗰阵时大家喺个机制呢，我哋讲緊或者个表演嘅要求好多呢叫做文化上面嘅冲突呢，同中国嘅合作 都冇乜嘅，即係主要你唔係一啲即係你做緊娱乐嘅嘢咁嘛，即係快乐大家都接受嘅，即係譬如大合放完甲咁样，我做咗十几二十场、大家做完可以即係满腔热泪，即係好唔舍得嘅。即係連啲觀眾又好，或者我哋製作團隊都好，徐小明做呢個演唱會喺北京係好開心嘅，冇文化嘅差異嘅。其實 喺國內嗰啲演出係咪都係會即係一啲公益嘅事業嗰啲為主？ 多數啦，因為商演我哋就好難參與嘅。第一，即係我哋。 本來是政府機構，那我們怎會無緣無故去參加一個商演呢、嗯、即是那我們就不 會，那其實就帶著一些、香港的藝人去參與一些慈善公益的活動， 是啊是啊， 所以這個即出發點也是一個好事來的， 是啊，最早的就是張明敏、欸、我的中國心， 現在都還是繼續我的中國心， 是啊、哦、那時候我都是一個即是在香港的鄉下仔即去到北京那麼大的地方，在首都機場那裡有人接了你之後帶他去表演，咁佢就一曲紅遍大江南北。 嗯，哎、不過講起咧，其實你都得獎嘅話，2009年嗰陣時咧係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獎，咁、哦、會唔會因為做得呢啲多而即係、 會 國家認同咗你嘅？ 會有關係嘅，因為我哋接觸唔同地方唔同嘅人咧，我哋都。即係苗寨，我哋都入過去表演啦、嗯。即係啲少數民族，我哋特別，即係我話特別係中意輔助啲少數民族嘅。譬如如果喺內地要樂隊嘅時候咧，我都會揀咗啲少數民族先，俾佢哋嚟表演。即係參加樂隊，有時六七十人，你唔係全部香港去噶嘛。咁你要請當地一啲樂手，咁都係咁嘅。但係佢人工係好少嘅啫、 嗯。 但係咧，我覺得佢哋好認真。即係喺做起上嚟，咁你漸漸就會同佢哋建立咗一種友誼啊！咁我覺得係可能即係我哋做得多呢啲嘢，咁即係所以有個咁嘅褒獎。 李在堂、黃桂林，香港廣播人和事。 但我又想知道咧，就系话喺最初大家喺即系两地交流合作嘅时候咧，嗰、那个技术上边点样去平衡翻佢咧？ 一人行一步，一人退一步先。 咦？又点解要咁样嘅咧？ 先唔好画咗条死线喺度。即系我就系讲我哋啲后生仔，即系初唔识世界咧。即系你叫做走南闯北咧，有时唔好太坚持啊。我哋香港就点样做嘅？ 系 即系人哋对人哋嚟讲系一种冒犯。 哦，系反为咁样，即系 你唔好话你点样做， 所谓叫做 唔系香港啊，大佬呢度叫做安徽 音乐台咁样， 唔系咯？咁你走嚟都要做，你唱咩歌啊？你唔好唱你香港最流行嗰只，我唔识噶嘛。 嗯， 即系你要 节目内容嘅要求， 你要做啲资料搜集，知道啊点解人哋请你哋去。你去呢你唔能够上一上台啊！我唔识讲普通话㗎、 哦、 我都系讲返广东话啦、啊、大家听唔听到冇人睬你。 哦、 即系你系咪叫人哋早晨或者晚安多谢都讲几句啊？即系呢啲系大家互相去迁就，即系等于人哋嚟人哋讲晒自己啲家乡话你唔识听咁你点啊？咁、 嗯、 你都会即系觉得作为一个听众你唔开心啊？呢个系好自然嘅嘢嚟，并唔系一啲文化冲突啊，或者系任何嘢。 即系大家互相尊重啦。 吓，大家互相尊重咯。咁如果佢有好多手续要做嘅，或者系要报批嘅，或者你唱咩歌都要好仔细嘅，咁咪照做咯。即系你系去到嗰度就跟嗰度嘅法规啊，或者系嗰度嘅情况嚟做啊嘛。嗯 咁我哋又睇翻下，即係香港嘅廣播咧，其實隨住一啲新媒體嘅湧現啦，咁、 嗯、 我哋呢類就叫做傳統嘅廣播電台啦，會唔會大家又產生咗一個競爭而喂又係鬥你死我亡咧？ 其實我又唔覺得媒體本身媒體嗰樣嘢就係要不斷與時俱進噶嘛， 嗯、 即係今日我坐喺呢度同30年前我坐喺度已經係兩回事。但系我唔會覺得，即系我而家講嘅嘢係落後於呢個時代，或者係我只係淨係喺度懷舊緊嘅。但系即系我覺得講嘅嘢係應該有啲啟發、啟發性嘅咧，就你點都唔會落後。即系你做用乜嘢媒體都話你都係聲音同畫面嘅啫，你仲飛得出呢個咁嘅3D 啊、4D 啊、5G 啊、 5G 係啦， 咁你都係傳送緊啲聲音同埋畫面。同你個意識啫嘛，咁如果你係一個善良而一個優美又係令人讚歎嘅內容，咁我覺得唔會有落後㗎。 嗯， 咁除非你嗰啲係好渣，求其喺度壓時間啊，有兩個鐘啊，桂林你同我頂咗兩個鐘講曬佢得㗎，我同你可以隨時可以講曬幾個鐘㗎。咁即係而家有啲係咁啊，重重複複啊，一日就24小時就6個鐘頭，我重複一次咁你。 即係重播啊！ 聽得太多咧、或者睇得太多個畫面，你係真係會悶嘅。 咁其實你對於廣播呢樣嘢本身，我知道你個興趣一路都係保持住㗎嚇。 係， 雖然你話啊，我退咗休㗎啦，都退休好多年㗎咯。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你係不斷咁都係做住呢個節目㗎。 系啊， 嗰、那个动力喺边度嚟 嘅 咧？ 个动力就系你做节目嘅时候咧，个人会起劲啊，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做运动一样。你唔讲嘢，即系我哋平时好少嘢讲嘅，但系咧喺即系做节目嘅时候，你会提翻起嗰一我哋练北派嗰叫嗰股力嘅、即系你会有嗰个力，你知道你一坐喺度对住个麦咧，你要点样嘅你嘅行为或者你讲嘢应该系点样？ keep 住即係保持住， 提醒翻你自己仍然有。如果有一日你覺得做完個鐘真係攰到攤喺度嗰啲咧，咁你就知道自己年紀大啦 嚇。但係你咁個精力啦，各方面繼續 keep 住啊嘛。 咁所以咪即係你要咁樣先至可以掌握到自己咯。 因為你 keep 住，所以就 你要有嗰種節拍喺個腦裡面，即係、你都係㗎。即係你見到啊，點解你做嗰啲廣播啊，做嘅係咪好？即係成日好 high 啊，好多好多活動好玩啊，好似即係都唔攰咁嘅。咁但係呢個就係我哋嗰個精神，就係、我哋喺個咪前面，無論你後面發生咩事、你都要忘記佢。 明白 係嘛？ 全力以赴即係嚇， 全力以赴 集中精神 係啊。 咁即係到今日為止咧，其實你仲繼續喺網台度做緊節目。 係係係。 咁、網台做嘅節目同埋而家我哋香港電台呢條傳統電台做，你覺得有冇啲咩分別？ 傳統電台咧就靠大氣電波啦，即係嗰個發射嗰個功率咧係限制咗你嗰個範圍嘅。 係，我哋有個即係播出個範圍㗎。 係啊，咁即係雖然有好多人唔守，即係外邊啲人唔守，我哋而家行出去會收到好多個插咗入嚟我哋個頻 帶 入邊頻譜入邊嗰度有好多個加強咗功率嘅電台。 嗯， 咁但係我哋仍然守嘅。即系仍然系喺嗰度播咁远就咁远， 咁系咪即系话我哋个范围？ 但系咧 规范咗， 系但系网台嘅方式咧就唔一样，因为佢唔系靠大气电波，佢亦都唔系一个单纯嘅数码广播，而佢系一个网络广播嘅时候咧，佢可以无远忽界，呢、這个要记得嘅。就係、即係雖然我而家咁同埋佢有節目重溫呢、即係我同你而家講嘅嘢佢可能個時差嘅問題呢佢要聽朝先聽佢就可以喺聽朝嘅時候先至聽返呢個節目。即係佢可以揀個時間嚟聽咁如果你個節目係好嘅話呢、即係話幾時都有人聽邊度都有人聽。 即係海外嘅華人。 係啦。 佢喺唔同嘅生活嘅地區。 係。 佢而家即係而家聽唔到我嘅節目啦。 係啊， 佢聽朝起身。 咁你到上咗港台嘅網，然之後佢透過個網嗰個節目重温，佢咪可以聽咯。咁不過佢你冇特意去宣傳呢一個模式咧，佢就未必會咁樣做。咁除非佢有習慣。 係，咁呢個都可以講話係科技嘅發展， 係啊， 而導致到收聽嘅習慣嘅改變啦。 冇錯。 咁但係阿唐哥你就會覺得其實反為個主持本身咧。是重要的。 重要 内容 始终都是王来的。咁所以即係你讲嗰啲嘢有冇内容呢够唔够料呢、就係、一个最重要的。并即係我成日都话唔係识讲嘢就可以做节目主持嘅。 即係呢句说话呢我就係、即係听到你咁讲都有好多前辈都有咁样讲。咁但係好啦如果係唔係识讲嘢就一定做主持嘅话咁点先可以做主持呢 第一你要明白你讲緊乜嘢嘢讲俾咩人听同埋人哋点解要听呢几个问题一定要问。 简单嘅三条问题。 简单 嘅 三条 问题。但你答唔到呢 点解听你呀你讲乜嘢 係 咪好简单咋嘛、你讲咩做咩你呢个时候讲呢啲嘢我要听你啫。咁、你都要諗下啊而家系咩时候人哋喺咩状态之下听緊你啊喔而家返工时候你仲喺度慢慢喺度慢慢咪咪摸摸喺度讲啲唔关事嘅嘢咁人哋唔听㗎啦。 又要与时并进又要同而家嘅场景结合。 即系你几时系讲新闻几时系讲一啲消闲嘅嘢几时讲啲文化嘅嘢你要即系嗰个叫做 programming, 即系我哋叫做节目编排呢系一个技术嚟嘅。 呢方面其實都有呢個工作嘅經驗嘅喎、 哦，有其實我哋係研究好多， 有邊個崗位你冇做過？ 好多呢啲方面嘅研究咧、其實係即係 要傳遞落去俾我哋後面啲同事呢係應該知多啲，但係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坐埋傾咁嚴肅傾啲嘢嘅時候比較少。咁即係所以大家冇默契咁樣傳落去，哦係喎係，總之唔知點解係下晝三點做嗰啲節目，即係其實係有原因嘅。有好多个原因呢系个节目几多点做几多点做呢系一个又系另一个学问嚟 嘅。其实喺电台里面呢系咪差不多每一个岗位你都做过晒嘅呢？ 差唔多啊，系啊。 即 系系广播处长未做过。 咁呢个我哋嗰个岗位问题啦。但系我哋讲紧个制作位就其实你都做匀晒。咁喺1965年加入咗香港广播呢一个行业㗎啦嘛，叫做啊。一路到今日其实你都冇停过㗎。 冇停过。我觉得可以系即系砥砺到自己向前嘅推动力。 咁呢个向前嘅推动力其实就系我哋讲緊系一个广播人嘅一个精神嚟㗎嘛。 系啊，系啊，系啊 ，keep 住嗰个精神， 冇错，冇错。 嗰股力系咪究竟系喺个香港广播由最初加入嘅时候所学习到嘅， 系 累积翻嚟啊？定系 大家都系咁嘅，所有嘅广播人都系咁嘅，咬住就唔放。 你会唔会觉得自己都有呢个嘅 天分咧？有呢种执着啊，唔系天分， 执着 有呢种执着就系、是、啊，我要做呢样，我一定要完成，即、就、系、是、完美嘅。即系唔可以做一半，讲一半又唔讲一半咁样，人哋都唔知道你想讲啲咩咁。 咁如果而家问翻你啦，除咗你得到嘅奖项啦，或者大家对你嘅认同之外咧，喺咁多年里边咧，有边一个节目你而家讲起咧，都讲起呢个节目我就自豪啦咁样。 啊，咁即系嗰啲做音乐嗰啲就唔讲啦。其实我觉得好系我哋开咗一个即係視頻嘅節目開始，第一個咧就係《太平山下漫步》咧，就我同阿梁繼章幫阿歐陽爾德先生咧就聽電話，同埋去選取嗰啲題材，即係啊，你想講乜嘢啊？你有咩問題要喺節目度講？ 呢個係嗰位官員啦，定係個嘉賓啊？ 打入嚟嗰啲聽眾， 哦，聽眾， 聽眾， 《太平山下漫步》 係啦，先開呢個就係、是、哦，有烽煙，然之後講即 係呢個就係仙河 嚇，仙河歐陽爾德先啦，即係喺呢個Operation Center Cross 嗰陣時去跳海籌款嗰個， 咁即係呢啲都係啲重要嘅事件啊， 係啦，咁。呢、这、一个啦，呢、这、一个之后就转型变成八十年代。 O K， 咁即系朝头早八十年代嘅节目啦。 八十年代我监制嘅 论证节目， 我监制嘅。 哇，即系其实应该 系从来未试过做一个咁正经嘅 正论式节目。 咁啊，朱培荣先生就你嚟监制，我吓、啊，我中意做嗰啲即系搞搞震啊，玩玩啊，戏曲啊，音乐玩啊嗰啲，搞呢啲会唔会好闷咧？唔得啊，你一定要做啊！你即系你要做一个政府嘅 论证节目 吓编导咧，你要做咁做呢啲咧就好辛苦，但系咧几有长进。 系咁感到自豪都应该嘅，因为往后嘅所有电台节目嗰、那个。 嗰個模式嚇，嗰、那個趨勢咧， 改曬 都係改曬。 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就係、是、電台就變咗好似係一個喉舌啦，係一個觀點一個睇法咧，變曬歌都播少咗啦，唐哥。 係啊，係啊， 哎、真係都係你一手造成啦。 咁唔係，咁呢個有好多原因嘅。 OK， 好啦，咁無論如何，原來節目時間又夠啦。多謝曬你。 好 啊，有機會我哋再喺呢一個大氣電波一齊同啲聽眾見面。 好啊， 好多謝曬， 拜拜， 唐先生，拜拜。